说没有专辑可以接受你，但我会努力的飞进你心里。哦哦哦哦，别害羞，让我带你去做梦。我不是 F， 我不管红不红，想跟你牵手走完整个地球。小幸福大感动都值得让我们去探索。我不是 F， 你不要想太多，就要大声说让你爱真的我，不做作不啰嗦，我给你少干净的温柔。我不是 F， 不想再寂寞，我带你离开地球。 却在一起。